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让我们一起学历史。 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是不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圣诞节的清晨，一起无头惨案打破了阿罗约小镇的僻静，一时激起千层浪，死亡的号角吹响，四起恐怖血腥的谋杀，四具呈现 T 字形的尸体，现场留下的 T 字标记，牵扯出原始而又狂热的复仇欲望。 T 字代表什么？是古代及宗教的象征，是复仇者杀人的标记，还是一场跨越美国全境的追凶战役即将打响？美国悬疑小说之王埃勒里·奎因经典代表作《埃及十字架之谜》，演播陈光，敬请收听。故事开始于西弗吉尼亚的小村庄阿罗约半英里外的两条马路交汇处，其中一条是从新昆布兰到皮尤敦的大道，另一条是通向阿罗约的支路。埃勒里·奎因一眼就看出地形很重要，这最初一瞥也让他看到许多别的东西，却只感到证据互相矛盾，令人迷惑不解。什么东西都对不上，看来很有必要离开那个岔路口，再好好思考一番。埃勒里·奎因，这个学识渊博、四海为家的人，怎么会于12月下旬某日下午2点钟，忍受着阴暗冰冷的天气，站在西弗吉尼亚郭炳地区一辆破旧的杜森贝格赛车旁呢？这确实需要解释，这种非同寻常的现象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最主要的是埃勒里的父亲奎因警官鼓吹假日应当照常工作。这位老人深陷被称为警察习俗的日常工作中，终日埋头干活，芝加哥的治安状况一直不容乐观，警察局局长邀请了主要城市的杰出警官到他的辖区来，一起哀叹糟糕透顶的违法现象。正是在陪着警官精神抖擞地从旅馆匆匆赶往芝加哥警察总部的途中，埃勒里了解到了阿罗约这宗令人困惑不解的罪案。这起案件被联合报尖刻地称为 T 字谋杀案，报道中有相当多的要素让埃勒里怦然心动，比如安德鲁范在圣诞节早晨被砍掉头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事实，使他忍不住从烟雾弥漫的芝加哥会议中硬拉起父亲，开着一辆速度快得难以置信的二手老古董杜森贝壳向东驶去。警官虽然顺从了儿子，自己的好心情却也荡然无存了，这原在意料之中。从芝加哥出发，途经托莱多、桑达斯基、克利夫兰、拉维纳、斯利本等一系列伊利诺伊州和俄亥俄州的城镇， 直到到达西弗吉尼亚的切斯特为止。一路上，老人保持着一种威胁性的沉默，只偶尔被埃勒里的俏皮独白和杜森贝格车的排气声打破。他们在不知不觉中穿越阿罗约，一个大约200人的小地方，然后就是马路交汇处。在汽车滑行着停下来之前，他们隔了好一段距离就看到了顶上带横木的路标那光秃秃的轮廓。阿罗约路的尽头就在那里，与新昆布兰皮尤敦大道呈直角相交，所以路标面对阿罗约峰的出口，其中一臂指着东北通往皮尤敦，另一臂指着西南通往新昆布兰。警官低声咆哮着， 继续走啊，丢人现眼的东西，竟会说瞎话，把我拽到这儿来就为了另外一桩疯狂的谋杀，我不干。 埃勒里关闭引擎，驾车迈步向前，路上空无一人。西弗吉尼亚的群山摆出直插苍穹的造型，脚下的泥土干裂僵硬，天气严寒，一阵凛冽的风吹得埃勒里的大衣下摆漂浮不停。路标就竖立在前方，脾气古怪的阿罗约校长安德鲁范曾经呈十字架形状被钉在上面。路标过去是白色的，这会儿却是肮脏的灰色，污泥在上面留下了交错的条纹。它高6英尺，顶部与埃勒里的头齐平，两臂长而结实。埃勒里站在几步开外，觉得任何人看他都像一个巨大的字母 T。 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联合报记者给这桩罪行取名 T 字谋杀案。首先，路标呈 T 字形，其次，路标位于一个 T 字形的交汇处，最后，死者家门上有一个用鲜血涂抹的怪异的梯子。刚才埃勒里开车从梯字形交叉路口前方几百英尺驶过时，就看到了。埃勒里叹息着脱下帽子，这不见得是个带有尊敬意味的举动，只是尽管天冷风大，他却在冒汗。他用手帕擦擦额头，心中十分诧异，不知什么样的精神病人才会犯下这种残忍、恶毒、毫无逻辑、令人完全迷惑不解的罪行。甚至那具尸体，他鲜明地回想起报纸上有一篇关于尸体发现的报道，那是一位芝加哥著名记者写的特稿。这位记者在描述暴行方面可谓十分老练。本年度最值得同情的圣诞故事今日披露，圣诞节清早，在西弗吉尼亚小村庄阿罗约，46岁的校长安德鲁范的无头尸体被发现呈十字架状钉在村子附近一个冷冷清清的交叉路口的路标上。4英寸的铁钉被敲进受害者的外翻的手掌里，并刺穿手掌钉入路标风吹雨打的双臂，另2颗铁钉戳穿死者的脚踝，把它们紧紧并在一起，固定在路标支柱的底部。腋窝下又打入2颗铁钉，支撑着死者的重量。死者的头部被砍去，看起来没什么比他更像一个巨大的字母 T 了。路标形成一个 T 字，交叉路口形成一个 T 字，在离交叉路口不远处范家的门上，凶手用受害者的鲜血草草写了个 T 字，而路标上是一个用人摆成的 T 字，真是狂人的构想。为什么是在圣诞节呢？为什么凶手把受害者从家里拖了300英尺到路标那儿，然后把尸体钉成十字架形状？ T 字又有什么意义？当地警察束手无策，犯脾气古怪却是个安安静静毫无恶意的人。他没有敌人，也没什么朋友，他唯一的朋友是一个名叫克林的单纯人物，他一直扮演着范家仆人的角色， 克林失踪了。据说汉考克县的地方检察官克鲁米特根据不予公开的证据认为，这个仆人可能是这位足以写入现代美国犯罪编年史的嗜血狂人手下的又一名受害者。还有更多同样语调的内容，包括那不幸校长在阿罗约的农牧生活细节，警察搜集的有关范和克林最后行踪的一鳞半爪的信息，以及地方检察官过于夸大的公告。埃勒里摘下加比眼镜，擦拭了一下又戴上，用锐利的目光扫视着现场留下的可怕遗物。路标的两臂靠近横木顶部的位置，有很多警察挖出铁钉后留在木头上的锯齿状小洞，每个洞周围有一圈不整齐的锈棕色污点，细长的褐色痕迹从洞里缓缓渗出，这是原先安德鲁犯受伤的双手流出的血。路标支柱伸出的双臂上有另外两个洞，边缘并不明显，是之前为了撑住尸体在腋窝打的钉子留下的。整个路标被干掉的血迹弄出纵横交错的条纹，宛如河流遍布，十分肮脏。这些血从靠近路标顶部的受害者紧跟开裂的伤口流下，靠近路标支柱的底部有两个相距不超过四英寸的洞，边缘也沾着褐色的血迹。这两个洞是犯的脚踝被钉在木头上留下的，血从那里一直滴到路标竖立的地面上。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侦探小说埃勒里·奎因的代表作《埃及十字架之谜》，由晨光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埃勒里面容严肃地回到车里，警官在车中以一种为人熟悉的沮丧和恼怒态度靠在驾驶座旁的皮椅上等待着。老人用一条旧羊毛围巾裹着脖子，尖尖的红鼻子竖起，像要发出一个危险的信号。 啊，快点，我都快冻僵了， 他厉声地说。你一点也不好奇？埃勒里问，同时滑到驾驶位上坐下。 对， 您跟正常人不太一样。埃勒里发动了引擎，他露齿一笑，汽车像一只灰狗般向前一跃，两个轮子急旋起来，往地表压下，然后弹起，整辆车转了个圈之后，便飞快地沿来路朝阿罗约驶去。警官带着对死亡的恐惧，紧紧抓住座位的边缘。 古怪的主意， 埃勒里用高于发动机轰鸣的声音叫道：“ 圣诞节把人钉在十字架上。” 嘿， 警官说， 我喜欢上这个案子了。 埃勒里大叫， 好好开车，你这个混蛋。 老人尖叫起来，汽车恢复直行。 你什么也别想喜欢， 他满面怒容地补充， 你得跟我一起回纽约。 他们飞快地开进阿罗约。 你知道， 当埃勒里猛地把杜森贝格停在一座低矮结构的建筑前时，奎因警官低声抱怨说， 他们这儿做事的方式真丢脸，竟把这个路标留在犯罪现场。 他摇摇头，敏锐的灰色小脑袋歪向一边， 你现在要去哪儿啊？ 我还以为你不感兴趣呢。 埃勒里说着跳到人行道上。 喂过来。 他朝一个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乡下人喊道。那人身穿蓝色工装服，正用一把破旧的扫帚打扫人行道。 阿罗约的治安官是在这儿吗？ 那人目瞪口呆地瞅着他。 废话，这牌子上不是写着呢吗？来吧，你这骗子。 这是个死气沉沉的住宅区， 建筑物数量不多，杜森贝格停在一幢建筑前，那楼的骨架劣质的活像过去西部地区种蘑菇用的由朽木所钉成的盒子。隔壁是一家杂货铺，门前放了一台破旧的加油泵，再过去是一个汽车修理铺。蘑菇盒状建筑物前自夸似的挂着一个手写的牌子，阿罗约村公所。他们发现要找的那位先生在大楼靠里的一扇门后的办公桌旁睡着了，门上的大字说明他就是治安官。这位治安官是一个肥胖红脸的乡下人，有一嘴泛黄的龅牙。奎因警官哼了一声，治安官抬起沉重的眼皮，挠挠头，用嘶哑低沉的嗓门说， 要是你们找马特·霍里斯的话，他出去了。 埃勒里微笑着说，我们找阿罗约的鲁登治安官。 啊，我就是，你们找我想干嘛呀？ 治安官，埃勒里用恐吓的口气说，让我向你介绍理查德·奎因警官，他是纽约警察局凶案调查组的头，本人亲自到访。 谁？ 治安官茫然地瞪大眼睛。 纽约？ 货真价实？埃勒里说着踩了踩他父亲的脚趾。现在治安官先生，我们想要 坐。 鲁登治安官边说边把一张椅子朝奎因警官踢过去，警官又哼了一声，颇为优雅地坐下了。 这位范先生的事儿，我不晓得你们纽约佬会感兴趣，你们是怎么回事？ 埃勒里掏出烟盒递给治安官，后者咕哝了一声，把一大块口嚼烟草满满地塞进嘴里。把全部情况告诉我吧，治安官。 没啥可说的，好多芝加哥和匹兹堡的人在村里到处打探，我都烦透了。 奎因警官冷笑着， 我理解你，治安官。 埃勒里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个钱包，轻轻打开，若有所思地凝视着里面的美钞。鲁登治安官困倦的眼睛亮了起来， 他慌忙说，也许我还没有烦到那个份儿上，再讲那么一回还是可以的。 谁最先发现的尸体？ 老皮特，你不会认识他，他在什么地方的山里有间简陋的小屋。 这我知道，不是还有个农夫牵扯进来了吗？ 是麦克奥金斯，他在皮尤敦山的山脚下有几英亩地，似乎是奥金斯正开着他的福特车见阿罗约。让我想想啊，今天是星期一，对了，那是星期五的早晨，圣诞节早晨，相当早。老皮特也要去阿罗约，他常下山，奥金斯就想让他搭个便车。先生，他们俩来到交叉路口，在那儿奥金斯要转弯朝阿罗约开，于是碰上了这桩事儿。安德鲁范的尸体就在路标上硬邦邦地挂着，像只冷库里的小牛。 我们看见那路标了，埃勒里鼓励地说， 我猜过去几天城里有上百人开车来看他。 鲁登治安官抱怨着， 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碰上一次交通问题。不管怎么说，奥金斯和老皮特怕得要命，他们俩都想要昏倒了。 他们应该没碰尸体吧？埃勒里问。鲁登治安官断然地摇了摇自己长满灰白头发的脑袋， 他们没敢碰，他们像被恶魔追赶似的，车一开进阿罗约就把我从床上弄了起来。 那是什么时间，治安官？鲁登治安官脸红了， 八点，